九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能被 情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。简单生活体验。小姑娘在纽约市一家高档裁缝店当打杂女工，她每天都能看到女士们乘着豪华轿车来到店里，在店里试穿她们的漂亮衣服。小姑娘决定也要当老板，成为她们当中的一员。于是小姑娘每天开始工作之前都要对着试衣镜很温柔很自信地微笑。她假装自己已经是身穿漂亮衣服的夫人，待人接物落落大方，彬彬有礼，于是深受那些女士们的喜爱。她假装自己已经是老板，工作积极投入，尽心尽责，于是深受女老板信赖。不久，女老板把这家裁缝店交给小姑娘管理。又过了不久，小姑娘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，安妮特，最终成了著名设计师安妮特夫人。简单生活格言，如果你想成为成功人士，不妨换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。现在就假装自己已经是成功人士，然后像成功人士那样去做人、学习、工作，最后你就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成功人士。 结果，你不要再害我。还有什么没说？还有什么没做？脑袋一片空。我的潇洒告诉我 ，Hey man, let him go。我的心却火。你曾经多爱我，你还记得否？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，又说要离开我？我想忘了时间的钟，一分一秒的过，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。忘了时间的钟，每个人在想我、oh, 忘了时间的钟，滴滴答答的说，转了转了转了的还我。忘了时间的钟，好难过。爱到最后剩什么，谁告诉我？感受走得太慢，你又说赶不上潮流。你曾经多爱我，你还记得否？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，又说要离开我？我想忘了时间，一分一秒的过，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。忘了时间的钟，每个人都在想我。哎呀呀呀，忘了时间的钟，滴滴答答的说，转了转了转了的还我。忘了时间的钟，好难过。 后剩什么？ 你说。